声，改革开放40多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曹吉祥想效法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，杀英宗，拥立皇太子即皇帝位，便告诉皇太子，朝廷暗流涌动，策划改立朱见泽为皇储，让太子早做防备。原本是携万贞儿登高的，想远眺京都繁荣的景色，南望紫禁城千百座宫殿，一片金黄色琉璃瓦，如此赏心悦目的美事，却被曹吉祥一番话说得大杀风景。自玄武门马道下来，因为四周侍从众多，不便多言，太子并没有同万贞儿再问曹吉祥之事，随后又往太后仁寿宫中探望一回，天黑方返回清宁宫。同平日一般，晚膳后万贞儿便是服侍太子沐浴更衣，之后自己也洗漱得当，便来到太子寝宫。宫外已是万物俱来，烛光之下便是二人天下。每日此时，太子便同贞儿轻松地说笑一些仅在两个人之间的话语，或是山南海北朝野大事，或仅为饮食起居日常琐事。但今日太子却无心说笑，当他正要将心中一直忍着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，不想万贞儿执太子手先开言道，殿下是否在为曹吉祥今日之言所困？ 我心知贞儿最为在意我皇太子之位，今日听曹吉祥胡言乱语一番，不由得心情烦乱。 殿下以为曹吉祥之言是真或伪？太子迟疑半晌后说， 听他信誓旦旦指名道姓，似是真有其事，但以其人品低劣， 又似在挑唆我对父皇母后不满。 真儿不知曹吉祥今日为何如此张狂，出言不逊，但是数年来你母亲暗自内交外联，欲将你太子位让给你弟弟建泽，却是真有其事。太子听到这儿皱起了眉头， 那父皇呢？真儿既然知道，为何今日才讲？ 你也知道我对太子之位极其在意，或有风吹草动便定要探明究竟。真儿在宫中多年，以前在太后跟前时对一些宫女宦官曾有关照，这许多年后他们或有念及当年情分，对真儿打探之事有所回应，更有密友黄维不时出入宫闱上下，将宫中各方消息将与我知。曹吉祥今日所言，真儿早有所闻，而且按照蒋安所作所为，理应皇上也有此意。之所以我没有在你面前提起，是觉得你年纪尚幼，知道这些只会平添烦恼，而不能一心向学。其次，此事关系殿下生身父母，真儿不愿殿下心生怨恨。虽然宫中暗流滚滚，但始终难过最终那道关坎。 真儿是指皇祖母？ 正是，当年将你立为太子者并不是皇上，而是太后。太后在内廷外朝之间极具威望，皇上又颇具孝心，即使心中有异处之念，怎可明知太后自幼对殿下最为疼爱，还贸然向太后提请此事？太子一听松了一口气，感怀地说道， 哎呀，记得回宫后你说过，唯有将来顺利继承大位，方可避免因皇位生变而重回当年的险恶之中。我必不负真儿期望，勤于增进学识，欲习治国之道，并加倍孝顺太后，报答她对我的疼惜还有保护。 见到太子心宽下来，万真儿连连说道， 啊，就是就是。 今日曹吉祥所说于谦之言，你认为是真的吗？ 这恐怕也难于查证，但以真儿看来，即使于谦有讲，也并没有奇怪之处。从前便听太后私下评论，于谦不但忠君爱国，而且极重情感。景泰年间你叔父对于谦言听计从，景泰对他可算有知遇之恩。于谦患咳疾时，景泰帝往万岁山破竹取竹粒为其配药，皇恩如此，于谦岂有不感恩之理？虽然景泰废你太子之位有悖天理，但事已如此，对景泰一片忠心的于谦自然不愿将景泰已经做成之事重新颠覆。太子不无感叹地说道， 这朝廷之事并非黑白分明， 将来你做了君王，胸襟便要宽阔，不得似我等女子一般计较才好啊。 太子点了点头，回复沉稳语气，是于私，景泰帝害得我你苦不堪言，我对他甚是痛恨。于谦虽德高望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景泰帝易处时也未曾为我仗义直言，但 在公而言，当初若无景泰帝于谦功绩，恐怕大明江山也不会保下来，还哪有我将来登基即位之事。我知你内心同他们计较，是见我幼时受苦心痛，便生了那些恨意。太子说了许多，一时睡意全无。五月初夏的皇宫，窗外繁星璀璨，清风徐徐吹入，罗帐微微飘动。面临楚军或许有变，相互依赖的两个人不禁紧紧相拥。 林荫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五月二十夜，曹吉祥派人宣曹钦往司礼监密会，商讨兵变大计。烛光闪烁之下，心中动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念头的曹吉祥显得兴致勃勃。 自上次再次商议二次夺门之事以来，陆稿对我曹家查探变本加厉，我亲信下属已有多人被抓捕刑讯。看来这二次夺门，夺要夺，不夺也是要夺。 曹钦也兴奋地说道， 近年来蒙古屡屡犯边，海尔德西皇上正调集精骑兵马西征，心中筹划待其出兵那时，京城街上便多见兵马行走，我率军出街将不被人注意，我便趁此时出其不意攻入皇宫，便可大功告成。 攻入皇宫不难，难的是占据皇宫，便杀朱家皇族后，吾儿何以能号令天下。前日我在宫中偶遇太子朱见深，他今年14岁，平日讷讷不多言，为父猛然记起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救世，不如我等杀皇上，向天下示意其昏庸误国，残害忠良之罪，然后宣布由皇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，效法当年曹孟德，表面上仍是他朱家天下，然而号令皆出自你我之手。如此各地藩王封疆大吏将没有借口叛乱，待京城大权在握，四方皆以为我亲信所控时，再择机逼迫朱见深禅位于你，你看如何？ 曹钦沉吟半晌后说， 父亲计策虽好，但可曾记得当年燕王朱棣出兵南京夺侄儿建文帝皇位，打的是何种旗号？ 曹吉祥说， 清君侧。对呀，父亲若拥立太子为帝，父亲与我在旁操纵，我们变成了君侧之人，各处藩王有祖上先例，欲夺皇位又假惺惺不将矛头对准皇上，而以清除皇帝身边之人为名起兵，仍无可避免。 曹吉祥听了曹钦之言，觉得也是有理， 那依你之意。 父亲所言不错，占据皇宫不难，何以号令天下才难。 孩儿以为历来江山是打下来的，打下之天下方才业绩稳固，这数年来北方达达不足，日渐强大，觊觎大明国土，此次又来犯边，孩儿与伯来首领素有私交，以前密使往见伯来，约定一旦我曹家在京灭了大明皇帝，孩儿 便立即登位，届时父亲坐镇北京，孩儿与伯来一同起兵亲征各地不愿归顺之藩王。孩儿承诺事成之后与伯来封疆列土分国而治，北面怀来、宣府、辽东，西边河套、平凉、甘肃一线皆归伯来，我朝雄居大部中原，外加江南、湘楚、巴蜀足矣，国不重在辽阔，重在富庶，到那时天下锦绣尽在吾等手中，任由的塞外那些荒芜之地给伯来牧马放羊。曹吉祥见曹钦胸有成竹，便不再坚持己见，之后两个人又私下在司礼监密商数次。天顺五年六月，为了抵挡北疆蒙古来犯，英宗征调京都一带兵力，派遣兵部尚书马昂及将军孙唐前往征讨，马孙二人定于七月初二早朝后率军出征。七月初一天象大变，为了次日五更带漏上朝方便，七月初一晚间，将军孙唐与恭顺侯吴瑾便借宿于皇宫外的朝房之中。当孙吴二人在朝房中准备安歇时，曹钦府邸的大门虽是紧闭，里面却是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只见大院中摆满了一张张大圆桌，桌旁围坐着体型彪悍的蒙汉军官，桌上摆满丰盛的酒席，气氛热烈，就坐者皆饮得酒酣耳热。曹氏父子定于七月初二天还没有亮起事，此时身穿铠甲的曹钦自房中不出，身后被一众兄弟以及亲信所簇拥着。曹钦向在座者伸出双臂，院中顿时静了下来。 列位统领，你等均是久经沙场之英武之士，历次征战中归于我曹家门下，当今皇帝不仁，不念我义父等人发动夺门之变，将他扶上皇位之大恩，反欲除之而后快，我曹家灭不足惜，只恐连累了在座的兄弟。院中一个大汉立即喊道： 曹家待我等恩重如山，我等同明朝皇帝势不两立。 一时众人附和着。 好，各位英雄，既不愿意坐以待毙，你等就随我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义父已同我商议，趁今日京城守军有调动，紫禁城守卫空虚，五更天亮之前，诸位率我曹家家兵数千直取皇宫，遍杀皇族，我曹钦立即称帝，号令天下，明日大功告成之时，在座各位非王即侯，宫中财宝任君取之，宫中美女任君享用。 下面一片欢呼，纷纷举杯畅饮。然而筹划虽妙，却终难万众一心，正当一众曹家军士沉浸于唾手可得的横财的狂喜中时，其中有一个蒙古族都指挥名突亮者，在听到曹钦之言时却心中大惊。突亮正值新婚燕尔，心想此等事倘若失算了，谋反大罪便成，不仅再也见不到娇妻，而且还会死无葬身之地。突亮这个人行事果断，当即决定告发。他假装出宫离席，行至后面一个闷棍击昏了守卫，便直奔皇宫而去。对于曹家将于今日谋反，英宗毫不知情，当天晚上 他在长寿宫中与皇子建泽正在下棋，后来便留宿在周贵妃宫中。此时宫中除了主道上位于座机上的照灯中发出的昏暗的光亮外，紫禁城中一片寂静，大小宫殿隐于黑暗之中，唯有曹吉祥穿得衣冠楚楚，焚香安坐于一偏殿之中，静待曹钦杀到。突亮一路疾行，来到了皇城外围，各门紧闭，心想如果径直敲打宫门，我人微言轻，谁人能信？消息传达不到，稍加耽误便坏了大事，还是要找个大臣才好。他便转过来直奔宫墙外那排朝房而来，情急之下随便找了一间猛敲房门，正巧将军孙唐和恭顺侯吴瑾两个人在屋内。孙唐被敲门声吵醒，朦胧之间点灯开门，突亮一头闯了进来，大喊大事不好，随后便简要的将曹钦即将趁早朝带露杀入皇宫一事禀报。孙唐吴瑾听了之后大为吃惊，两个人直奔长安右门，但是大门紧闭，两个人便门缝投书，匆忙之中书中仅有曹钦谋反四个字。长安右门内守卫军士见是孙唐及吴瑾两个人的投书，感觉事关重大，便立即奔入内廷呈交英宗亲信太监牛玉。牛玉知悉后不顾君臣大礼，一路跌跌撞撞闯入了长寿宫。正在睡梦中的英宗被牛玉惊醒，点灯起来，听完牛玉所陈之事，当即下令先将皇宫中的曹吉祥及其党羽逮捕，通知紫禁城各门紧闭，禁军集结，宫中各殿皇族各自紧闭殿门，内廷熄灯，所有内廷中官持刀枪往紫禁城各门协同禁军防守。在英宗旁边的周贵妃这时有些慌乱，请求英宗尽早在宫中择地躲藏。英宗挥开周贵妃厉声道：朕为天子，怎可在曹钦以贼子面前避让？传令亲兵燃起火把，随朕等端门指挥。按理说离曹钦宫门最近的地方应该是承天门，但是天顺元年承天门火灾烧毁，英宗只好后退至端门。 母亲不必担心，有孩儿随父皇前往。 说话的原来是年仅七岁的朱建泽，此刻他穿起自己的那套小银盔甲，手持一把专制的砍刀，英气夺人。英宗看见后心中欣喜道： 好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随朕来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曹钦谋反，英宗将会如何应对？皇太子和万贞儿又遇到了什么危机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读有趣的历史，寻隐秘的学问。北京故事广播，读史有学问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